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理论上我嚟到第三节，咁我就即系好 fulfill 咗搏击会。我 day one 嘅时候做一个落场嘅球证吓。今场咧，其实就唔系我对戴晓婷，系 Kelvin 对戴晓婷。我系一个落场嘅球证。其实我非常之 convinced 嘅。咁当然 technically 有啲细节嘅嘢系重要相同吓，即系重要商讨。咁但系原则上嘅我交俾 Kelvin 啦。嗯，你制唔制？ 真系好皱眉啊！头先嗰样。 你制唔制？ 有咩问题？ 啲酒都几好饮嘅， 冇醉冇醉。 要 credit 翻阿 Chris 嘅系啊，嗯嗯。 几个问题啦，我谂第一个问题就是话，如果你想找一啲系话会投翻自己中意嘅人，但系又会睇胜算嘅，我谂呢个比较困难。尤其是如果你用个例子系，譬如12年曾建成、麦业成嗰啲，好老实讲，如果投得俾呢类型候选人嘅人，其实佢哋都深知呢啲人嘅胜算系好低，但系佢哋就系都要投佢哋一票嘅，呢个系一个事实。第二个问题就是，就算撇除头先讲嗰啲，你话， 其实麦业成嗰个数系咪就系 exactly 佢区议会嗰个数啊嘛？ 差唔多， 吓系咯， 差唔多2703。 可能你嗰个都 stand 嘅，其实。 咁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讲到话系即系撇除头先讲嗰啲 data 问题咧，仲有一样嘢就是，其实个个候选人嘅支持者，佢哋投嘅时候，无论嗰啲民调点讲都好，大部分时候，除咗你讲到好似麦业成、曾建成个头先讲嗰啲咁极端嘅例子，如果唔系，都会觉得自己个候选人有机会赢嘅。吓，即系无论系大家好明显睇到喺新东嘅时候，系有好多人喺度话，不如系阿杨岳桥放弃就保住阿梁天琦咁样嘅。嗱，咁呢啲即系任何有理性嘅人睇个形势都知道嘢系一个冇可能嘅嘢嚟嘅，但系偏偏支持梁天琦嘅人就系咁谂。咁而呢一樣嘢，呢個現象亦都唔係淨係喺香港出現嘅。譬如嗰陣時，如果講2012年嘅美國總統大選，係其實係都由八月到開始至到11月，係一路嗰啲民調都係話奧巴馬領先阿羅姆尼3至5%嘅，嚇，即係嗰度仲要你可以話啲 data points 係好準嘅添㗎啦。OK， 但係共和黨嘅支持者就偏偏係唔信嘅，佢哋永遠嗱，尤其是今次呢個 scheme 係有咁多即係data 上啊數據上嘅變數咧，佢哋就永遠都會攞住嗰啲話啊，你數據上呢度有啲咩問題啊，呢度有啲乜嘢偏差啊，諸如此類咧，就係唔信你啲數據。咁所以就算你做到啲數據有幾準都好，其實係冇意思嘅，因為支持開一班人嗰啲人，佢就永遠都會相信你嗰啲數據係唔啱嘅，我就投返俾我自己覺得應該嗰個咁樣，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嗰個就係有勝算嘅。咁呢個係一個係唔係就係香港，喺世界上成日都會見到嘅一個現象。 我覺得今次嗰啲呢，即係尤其即係你話梁天琦嗰個例子，其實我都係幾好嘅一個 example 嚟嘅，同埋嚟緊可能會更加亂啊！嚟緊我哋呢啲所謂嘅本土標籤咁樣嘅候選人會好多，而佢哋嗰啲嘅所謂嘅支持者呢，好坦白講，即係睇到某程度上都係一啲死硬派嚟嘅，佢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跟住仲要係调翻转头闹翻一啲可能有机会当选嘅，希望将嗰啲人嘅嗰个嘅胜算都即系某程度，其实佢基本上影响唔到嘅，但系佢想做嘢啦。 其实即系我哋就去做一啲推算啫，我唔系要100万嘅选民都系要呢种嘅意识啊嘛，即系话有可能真系有相当大嘅百分比就系我系要投我自己嘅。咁而家我哋问就系我哋要嗰个百分比系几多，已经可以带嚟到我哋想要嘅結果嘛。其實而家我哋講緊係嗰個邊緣名單呢，全部都係講緊幾千票上落嘅啫。其實即係話喺每個選區裏面呢，有幾千人係做緊呢啲咁樣嘅調校呢。即係我而家我哋講緊唔係講緊個回報系統先，回報系統係再額外去再補嘅功夫嚟嘅。即係我而家係講緊係9月3號 嗰、那個民調，嗰、那個民調就係人都可以攞到噶啦。咁亦都冇乜嘢即係去質疑，因為你睇翻過去咁多年嚟嗰、那個嘅 track record， 你就知道係咁樣啦。咁我哋唔係要嗰一百萬人全部都，其實一百萬我哋反而我哋應該係鼓勵嘅，就係你應該去投票俾你最中意嗰個。我鼓勵你去咁做添，啊，你盡量做啦。其實盡量做咗之後咧，你最緊要你回報，你回報翻嚟個系統咧，我就知道嗰啲票源點樣走。不過就話對某類嘅人，我哋佢可以 buy 我哋個聰明選民嘅概念咧，佢咪調校咯。佢調校咗，我哋咪可以知道個票嘅走勢咯。更加清楚咯，所以其實個關鍵點咧，都唔係我頭先講嘅嗰度，最關鍵都係背部。 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香港已經係好多年嚟選民都好唔信任一啲所謂嘅票站調查或者票站調查員，呢個文化已經係成性。你要去做一個匯報基礎，係你可以好有信心，係啲人會匯報一啲事實俾你聽嘅。我覺得 呢個 就係好大問題。 呢個就係問題，你點樣去揾嗰班聰明選民啊？即係佢就涉及到。 但呢個 係 個 technical 嘅問題啊嘛。 唔係唔係，原則嘅，佢覺得係原則嘅問題。佢覺得如果你啲數據收翻嚟唔準嘅話，咁你嘅成個嘢就冧曬啦嘛。 一指錯滿盤皆落索。 嗱，所以我哋就要即係成個匯報系統個建基喺。即係幾個要點度嘅。第一就係你要揾到嗰班我哋叫做純正嘅泛民嘅支持者。第二就係嗰班人呢仲要係喺泛民嗰個光譜裏面呢，即係你由民主黨一路去到人力甚至乎去到本土呢，都要能夠包埋倒落去嘅。咁呢個嘅就係嗰個 spectrum。即係盡量係減少調校到嗰、那個即係嗰個樣本嘅 bias 嘅話咧，咁先至能夠解決到問題。當然第三個就係嗰個基數要夠大啦，即係基數越大嘅話，那個 sampling bias 咧就相對上你要調校就容易啲。你基數細嘅，你拎住十萬人，你要推算一百二十萬，同你拎住二十五萬去推算一百二十萬，你嗰個嘅相差嗰個 deviation 就自然就會係細好多啦。咁而家就係要問個問題，我哋諗個解決方法就係、是。我哋去邊度去收集呢、這、一個，即係揾嗰班泛民支持者？我而家唔係話有個 open system， 你鍾意是但有人報落嚟，我就收喎、嗯。我係一個 closed system 嚟嘅，呢個係封閉系統嚟嘅，要揾嗰啲人翻嚟參加嘅。咁係點樣去揾到啦？ 即係我哋啲 friend 嚟嘅基本上係點揾 啊？ 嗱，依個就第一種嘅方法咧。嗱，我哋問一問啦，幾時喺邊度你會見到好肯定嗰啲係泛民支持者出現咧？ 七一啊， 七一。七一就係第一個我哋可以即係一個可以揾嘅地方啦。七一如果多人嚟嘅當然就好啦，但如果唔係咁都有幾萬人喺度啦。 唔係咁，但係我要打斷你。點樣為之聰明炸彈？我要喺七一咁 Q 大條龍度揾到一個我啱嘅。 唔 係 唔 係， 嗱、那個做法就係、是、我哋嗱，如果大家記得咧，喺雨傘嘅時候咧，我哋都搞過嘗試搞過一個叫做廣場投票嘅。 明白。 咁係啦，最後冇搞到啦。咁廣場投票嘅概念呢，就係、是、我哋喺一個嘅空間裏面，我哋設立一啲流動嘅Wi-Fi hotspot， 即係一啲熱點。咁呢你就要喺去到現場，你 log in 咗，然後呢你就入俾埋密碼，你現場先收到個密碼，唔係話你事前先收到個密碼。咁然後呢你就入去個系統度。咁我哋個做法就係、是你入到呢度啦，咁跟住就叫你問下你係邊個地區嘅選民啦，然後呢就你如果聽日係立法會選舉，你個選區我哋就幫佢所有啲可能嘅名單列曬出嚟，咁然後你會揀邊個呢咁樣。咁佢一投咗之後呢，咁我哋首先第一個數據收集到就係參與呢個車一大人嗰啲人，佢哋嘅 意向。今年七一會好多男士嚟。 係啦，咁呢個我諗機會率就唔係好大嘅即係幫我哋。 邊個肯嗌口號嗰啲先係堅嘅。 嗱，我諗男士一回事，但係就算撇除男士，你仲有幾個大問題。一就係、是、你會有好多係比較唔願意用呢啲程式嘅老人家，其實七一係比較多上年紀嘅人。 但呢個我哋就會喺維園同埋中環就會，即係我哋用過去六二嗰個投票啫嘛，就係、是、有啲嘅 tablet 喺嗰度就幫佢哋去投票啦。即係話，即係我哋有好多嘅方式，嗱，除咗用手機嗰啲自己入去之外，喺亦甚至乎沿途都可以設呢啲嘅投票站㗎。咁你行到埋嚟嘅時候，我唔識投喎，咁我哋咪幫你 lock in 個 system， 然後咁其實最關鍵就係你要有你個身份證號碼同埋個電話嚟確認你嗰個嘅係咪重複投票啫嘛。但係一入咗個系統咧，佢已經進入咗我哋個 database。咁依個 database 咧，去到9月4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放一個提醒投票嘅信息俾佢哋，喂，你投票啦。咁然後跟住就再提佢12點提佢，喂，你匯報咯喎、即係投咗票就匯報咯，4點鐘又投票，你又匯報咯。咁我希望到6點鐘嘅時候咧，我哋就收集到依一批就喺71翻嚟嘅人，但係71翻嚟嘅人一定會有 sampling bias 嘅，因為有好多年青嗰啲都唔會去七一遊行噶嘛。咁我哋就要再諗方法點樣去即係收集更廣闊嘅嗰個泛民嘅 base。 但係以你頭先嘅講法，你都係 public 你嘅 approach 呢啲 close， 即係你個 system 就 close 嘅，但係你 public 你 approach 呢班人 係啦， 會唔會有啲怪啊？ 就係話會好多， 我就係覺得 七一會吸引咗好多。 嗱，依個就 唔好繼續講啊！ 我知道呢個成日都係有人，即係你會唔會有咁多嘅同埋嗰個？最後佢對嗰、那個數據嗰個準確度，你一定會有一定嘅點樣 DVA 同埋你一啲嘅 tolerance 噶啦。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嘅最後嗰張名單咧，我哋唔係要爭知道 exactly 爭兩票、三票、十票，我哋講以千單位已經夠啦。即係我哋講緊以千單位做到嘅時候，已經足夠。嗰、那個 tolerance level 其實好大喺度嘅。因為我哋用緊一萬個雷霆救兵去救緊一個爭幾千票嘅一個邊緣名單啊嘛， 同埋你係要俾身份證噶嘛嗰、那個， 唔係佢自己輸入啫，我哋 都可以假噶嘛， 自己輸入。咁呢個就係622投票啫，大家 冇關係，睇你運，睇你彩數嘅啫，我得嗰日 係，我覺得有啲彩數，同埋加上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我作為一個選民，我睇到呢啲數據，我會有少少擔心嘅，就係、是。即係就算當我係一個流動選民啦，我會驚話，喂，你啲數據啱就話我咁樣係做咗救兵啫。但如果你嗰啲數據稍為有少少， 你分間兩開先。頭先我哋講緊嗰啲係聰明選民咧，就已經係喺6點前已經投咗票了。 哦，咁嗰啲 OK， 但個問題 雷霆救兵係最後， 但係甚至係雷霆 OK， 再講雷霆救兵嘅問題就係、是。你嗰啲數據只要因為係牽涉個數目咁細嘅，即係爭幾千票、一萬票，你嗰啲數據只要稍為有少少差池，就已經一次錯滿盤加落索噶咯。 嗱，如果你睇嗱，當然又今次嘅選舉同上一次選舉係應該複雜度會大一啲啦， 大好多 嗱、但係如果你睇上一屆新東啊，唔係九東九西同埋依一個嘅港島。9月7号嗰个民调出嚟嘅结果， 我问你讲乜？ 你应该三个选区，你已经好清楚睇到边张系边缘名单嘅，都唔使再做呢个咩汇报系统嘅。 系 你个民调系好准确，话俾你知边一张港岛区系刘家雄，好清楚睇到刘家雄系得佢一张系嘅啫，即系大家就去救刘家雄，好简单 嘅。我会好明白。 九东同九西都系咁样嘅个情况系。难搞嘅系新东新西，新东新西系难搞， 因为名单多，议席多。 但系新东咧就过去有个传统就系咧。本身已經識配票㗎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再去做呢個系統咧，喺新東係可以發揮到好大果效。 即係 reinforce 佢哋做嘅嘢。 但係新西而家就係最簡 單。新東兩岸新東。 新東其實點解可以攞到六席咧？就係因為自己選民已經做功夫㗎啦嘛。其實我哋即係再將多一啲嘅資料俾啲選民。 我反而覺得新東嗰個係一個好運氣嘅結果咧。 有佢嘅運氣，但亦都有選民嗰個嘅配票嘅。其實由好早。應該係好早嘅時候，即係幾屆之前已經開始識得呢種嘅配票嘅意識㗎啦。又係當然冇人做過調查，咪新東嘅即係配票所謂嘅策略性投票選民特別多啦。咁啊但係我哋多咗資料俾新東嘅選民去做咗嘛。咁而家就問題新西嗰度點樣去揾到嗰幾張名單出嚟咋嘛？嗰邊緣名單。咁頭先即係講咗其中一個系統啦，因為嗰個其實講緊可能係得幾萬人嘅數據收集翻嚟嘅啫，咁而家我就仲有另一個系統就係去做緊，咁其實一班 IT 人咧就我都唔即係 信唔信得過㗎？ 依班就真係即係素人嚟㗎啦，咁佢哋咧就我寫咗雷動計劃之後啦，咁佢睇到我文章，咁佢就走嚟揾我就話：我哋有計可以解決你嗰個問題。咁我哋就一齊坐低慢慢傾，慢慢傾就係佢哋已經喺度做默默做緊寫緊個曲咧，就係、是、去做用 Telegram 一個咁樣嘅程式嚟去做呢個收集數據嘅方法。 咁其實個情況都一樣嘅啫，就係、是、你我譬如我有個連結俾咗你嚇，咁、啊、然後咧你 click 入個連結，你就會打開 Telegram， 又係問同樣嘅問題，你係邊個選區？跟住假設聽日係你投票，你會投咩嘢咁樣？咁佢一投咗之後咧，佢就會進入咗我哋個系統啦。咁啊嗱，我識你啦，咁我俾個 link 你，咁啊我肯定你係泛民支持者啦，咁我又識唔少嘅人啦，咁我又可以俾佢哋，但始終我識嘅人有限啦，但我知道 Donna。你又識好多人嘅喎， 同你差唔多。 係啦，咁咧，我可以俾一張咧，我用一個，我用一個概念咧，就係拎住一沓 vouchers 一集券咁樣，我就俾一沓你。嗱，我知道你咧就識好多人啊嘛。咁嗰個拎咧係一個特別設計嘅拎嚟嘅，你只可以咧 分派到幾多個人， 幾多個人，即係話你只可以分我當你，我識你，我知道你大概有100個泛民支持者，你呢個拎咧只可以分派100次。但是你分派俾嗰個人嗰張拎咧，係冇得再分派噶啦， 只可以自己用嗰個， 自己用嘅啫， 即係好似傳銷，但係你嘅下線淨係得一浸 嘅 啫。係 啦，唔係我哋可以咧兩浸嘅， 你可以決定有幾多浸，邊一浸有幾多票，但係最下邊嗰個一 end up 嗰個人得一， 即係其實我哋平時而家都有用緊嘅咯，即係我哋喺我哋嘅 group 咧，咪我有時投票，即係譬如我 set 咗一個投票嘅。有乜乜边个最靓仔？一二三四五六七，但系咧你就唔可以再将呢、這个呢、這个 link 咧摆去其他专团噶啦，摸头噶嘛，就咁、是，即系嗰个个 mechanism 系咁咯。 个概念就 系 咁啦。 即系我哋有用开噶啦，其实而家呢个不嬲。 嗱，我头先可以讲，我因为为咗保证个数据个纯正性咧，我哋唔会咁多层，即系最多退到三层嘅啫。即系我知道某个组织个秘书长，佢咧就下线咧就嗰啲人咧就有更广阔嘅，我有多区议员啦咁样。咁我俾一張拎，即係其實我俾一沓佢，而佢因為分派一沓一沓咁樣派出去啦，即係嗰個拎其實就係一即係一沓嘅，唔係一張嘅咁樣。咁然後咧，佢就再分派一沓出去，咁而跟住之後咧落去咧，嗰、那個就係只可以投一次嘅啫咁樣。咁而家我哋再諗下，呢、這個係我哋5月1號已經會做測試嘅啦，已經5月1號就已經。会启动呢样嘢，所以我一定要4月30号俾咗嗰个俾咗拎嚟，你帮我咧开始发放出去啦。 嗱，我暂时又插一插先。头先其实大教授嗰、那个讲个 mechanism 咧，其实几依赖佢收翻嚟嘅数据。咁你头先讲个数据就系你可能信一啲民调啦，咁可能好可能喺度广大啦。咁问题就系话而家其实多咗好多媒体。唔單止紙媒，咁仲有01啊、端傳媒啊，我好相信佢哋今次選舉一定搞 polling 嘅。咁、你加埋原本嘅 Now 啊、Cable 啊、TVB 唔好計啦。咁可能港大 Now、Cable 唔係 Now 同埋 Cable 都係揾港大做嘅， 揾港大做嘅， 揾港大做。 咁其實我想講嘅唔一定係你揾邊個，但係其實你有幾個唔同嘅 reference point 嘅。咁假設如果我估啦，你唔會淨係揾一個 reference 咁蠢噶嘛？ 唔係嗱，當然啦，我咁但係就你可以比對，如果幾個都係相近嘅，即係嗱幾個民調嗱，我哋其實依一個民調部分咧，其實我哋只係要剔除嗰啲係勝算極低嗰啲啫嘛。即係我哋話俾所有人知，就係嗰個勝算極低嘅，你就剔除佢。如果個個都話佢係勝算極低，咁即係肯定 係 勝算極低。 我正想就係問呢一樣嘢啦。如果有一個好 respectable 嘅媒體，嗰、那個唔可能係蘋果啦，咁亦都可能係端。我唔知有一個 respectable 嘅媒體，佢做咗個 polling， 佢嘅得出嚟嘅結果同你嗰個啱啱係互相衝突嘅。即係譬如佢覺得有一個人， 劉家雄贏嘅開學嘅， 我諗個重點我哋唔係講緊邊一個做嗰個 reference point， 而其實嗰種嘅意識。嗱，我哋只係話俾選民一個意識，你按你自己掌握到嘅資料，嗰、那個係勝算極低，你咪轉去一啲勝算較高嗰度咯。咁然後你匯報翻嚟，我梗係最重要就係我匯報收翻嚟嘅資料，然後我哋就要決定雷霆救兵嗰個救法啫嘛。即係你我唔嘅成個嘅計劃唔係我要去發出一個命令出嚟嘅，而係其實反而係做一種嘅就係你頭先講一種選民嘅意識嘅教育， 培養教育 培養嚟嘅，就係話大家點樣去運用你手上嘅票。你嘅手上嘅票係能夠發揮到最大果效嘅，嗱，依個其實都同加拿大我都參考嗰個 Vote Together 嗰個 campaign 咧，其實佢哋咧係推動策略性投票，但係佢哋話點解我要推動策略性投票呢，就希望以後大家都唔使策略性投票。其實依個就係同樣我哋嘅精神嚟嘅，我哋就係講緊依家依個時候點解我哋喺2016依個選舉要咁推個策略性投票，因為我哋面對一個爛制度啊嘛，面對一個爛制度，我哋就要諗方法去超越依個制度啊嘛，咁所以我哋咪要大家係明白嗰個策略性投票嗰個作用喺邊度。 Kevin， 但係 尾頭， 我嗰條眉要整窄啲，好似梁振英咁啊嘛，係咪先？ 但是加拿大那个情况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单一议席制，你要去做策略性投票是比较容易，这个第一。第二就是作为一个政坛或者一个公众圈，以我所知加拿大同香港最大的不同就是冇咁多喺公众空间冇咁多政治阴谋论嘅。咁你到嗰一日，其实就算你嗰啲数据有几准都好，以香港呢一个地方，个个网民都系都系策局专家， 佢觉得佢先系掌握到个最真嘅选举。 冇错，就个个放多几个阴谋论出嚟。 所以点解头先我 challenge 沙大教授嗰样嘢？ 但 系 你呢个就要你去判断下喺嗰120万里边有几多个系呢种。而从嗰、那个反而你头先啱啱开始讲系啱，大部分人呢就系我中意嗰个我投嗰个噶啦，我根本唔理你啲嘢嘅。其实、 但系就系你嗰啲嘢嗰啲人会最多 你嗰啲人。佢哋咪去做呢啲嘢咯，佢哋嗰個百分比啊，最關鍵就係 呢部分我明。 你係中意投邊個唔理我，俾咩數據你都去投，咪去投咯。 你就唔係嗰部分人嘅你啦， 係 你話俾我知就得啦。 你唔係雷霆救兵啊嘛。咁頭先大教授講嘅機制就係嗰雷霆救兵點樣用，同埋個 mechanism 點樣。 但要 係 嗰班人真係信你，同埋要嗰你亦都係真係嗰啲數據 去到 唔係有問題 啦。點樣嚟啦？嗱，依個就翻翻嚟。如果我哋喺頭先講個聰明選民嗰個一路。即系层压式咁样一路咁落到去嘅时候咧，我哋如果去到我哋250,000嗰个目标嘅话，咁我哋就喺当中揾50,000人去做雷霆救兵咯。即系我哋嘅雷霆救兵一定系喺即系呢一堆里边嘅人。 就 系、是、我未谂到个机制系点样吓，即系自我报名咯。但系起码你一定要系喺个系统里，譬如话我哋由5月1日开始做第一轮嘅，一路落到去咁多轮嘅，我哋可以睇到你嗰个成个投票嘅。嘅意向嗰、那個 pattern， 我哋完全喺曬我哋個記錄裏面噶嘛。嗱，當然，但係仲有一樣嘢要講翻少少嘅，就係、是、大家會可能擔心嗰個個人私隱嘅問題。嗱，呢個就係 Telegram 個好處咧，就係、是、咧，我哋雖然 run 即係運作呢種嘅制度，但係咧，我哋係冇嗰個個別嘅人嗰、那個嘅電話號碼同埋佢嗰個嘅 ID 嘅。我淨係知道，淨係有一個渠道聯絡佢，佢都有渠道翻翻嚟我哋度。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喺即係嗰啲大數據啦嚇，即係5月1日做完一次，我哋而家諗住每個月嘅頭就做一次嘅。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8月15號，到9月即係選舉前再做一次。其實我做咗6次啦，會係。咁如果按計劃一路咁樣將個 base 擴大嘅時候，我哋就會睇到呢一班人。嗰、那個嘅即係一路嗰個 behavior 係點樣？咁我未諗到雷霆救兵真係會點樣去 recruit 啦。咁但係咧，我哋唔係話拎支旗喺度，喂大家埋嚟做雷霆救兵啦，而係一定要喺嗰、那個喺個系統裏面去揾呢班人。咁呢班人就係我哋覺得係即係最 reliable 嘅，因為我哋已經係有好多嘅機制嚟去確保佢嗰個可信度啦。 阿 Kristen 多蘭有冇補充？ 我覺得其實雷霆救兵呢、這個即係概念上面咧，我覺得係有得諗嘅，即係呢樣嘢我都 buy， 但係當然啦，你係即係嗰個執行上面咧，我相信都有好多困難。但嗰啲技術性嘅嘢咧，我反而覺得技術解決，就主要最緊要成個大嗰個方向咧，我覺得係似乎咧可以係行到。但調翻轉頭，我反而有興趣問翻阿 Kevin 咧，就係正話我哋講緊個 1.0 嗰 part， 就係話啲快民之間啊。點樣大家可以係協調到呢、這個呢，我就覺得呢個係咪即係 已經係唔存在，係 咪已經死咗啦？即係而家係咪已經 certify 咗係？ 唔係，未 certify， 係進化緊。 係啦，呢、這個我就反而想聽下，即係教授又好 ，Kevin 又喺呢方面咧有啲嘅一啲嘅 sharing。因為雷霆救兵呢 part， 我覺得大致上咧，除咗啲細節，大家可能仲要去傾之外咧，反而嗰 part 我就覺得 我又唔係太贊成話嗰一樣嘢，因為個方嗱我都贊成嗰樣嘢個方向係啱嘅，但係我覺得因為呢一件事你牽涉到嘅係一個好細微嘅，可能係10,000+票咧，咁變咗喺嗰度咧就唔可以忽略細節，唔可以話呢啲就咁係技術性問題，而係因為只係牽涉10,000+票，你變咗你嗰個制度上只有好細微嘅偏差，你已經係可以出好大件事㗎啦。嗱呢個係，所以我又唔係話好就係 喺學上面佢哋做嘢。 Technical， 我想問嗰10,000係一個區10,000定係 一個區10,000？ 一個區10,000， 一個區10,000先至夠 到 嘅。 我明白，我明白。其實我完全明白，亦都非常之明白阿 Kevin 嘅論點。等我翻嚟一招睇下阿大教授接唔接到。我哋今集早啲完，下一節一路。